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刘霞。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最高气温18摄氏度。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因为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精尖产业而被人们所熟知，眼下迎来了高端配套教育资源。10月30号，这里举行了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办学签约仪式，学校将在2到3年内建成招生，促进园区职工居民在开发区内实现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共同进一步吸引海内外高端人才来开发区落地发展。 近期，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联合工商、消防、安监等相关部门，对辖区团河路、团河行宫周边门店燃气使用情况进行安全检查。有的店主不但无法提供相应供气合同，后厨还没有设置专门存储气罐的气瓶间，并且没有燃气报警装置，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七月的酷暑里，在几亩满是拉拉秧的荒地尽头，作为大兴公安分局刚刚成立的环食药旅中队负责人韩超，终于获得了黑电镀厂排污的第一手证据。韩超说，电镀产生的废水里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对环境的污染非常厉害，正规的工厂都有专门处理废水的设备，但是这种小作坊直接排进渗坑，可是渗下去是什么结果呢？作坊的老板确实省钱了，浅层地下水就污染了，地下水如果被污染，可不是几年十几年就能恢复的。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因为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精尖产业而被人们熟知，眼下迎来了高端配套教育资源。10月30号，这里举行了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办学签约仪式，学校将在2到3年内建成招生，促进园区职工居民在开发区内实现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并且进一步吸引海内外高端人才来开发区落地发展。据了解，学校将由大兴区政府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全额出资，按照人大附中高水平特色化办学标准进行规划建设，配备教育教学设备，并对学校形成办学特色的重点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在招聘教师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学校规划占地面积约200亩，计划设置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12个年级，共96个班级。按照人大附中先进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管理模式办学，新学校计划在2年内完成规划建设。为保证高水平教育质量，新学校将在教师招聘、培训等环节与人大附中合作互通。亦庄住区企业京东集团相关负责人说，这可真是为亦庄全体居民献上的一份大礼。我们企业聚集了大量高端人才、海外人才，对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十分渴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大附中的落户将有助于提升区域教育公共服务水平， 营造更加良好的区域营商环境和宜居宜业生活环境。 本台消息，近期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联合工商、消防、安监等相关部门，对辖区团河路、团河行宫周边门店燃气使用情况进行安全检查。日前，记者跟随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来到团河路的一个小餐馆进行燃气安全检查，发现这家饭店使用的燃气罐并没有按要求进行检测，而且店主不但无法提供相应供气合同，后厨还没有设置专门存储气罐的气瓶间，并且没有燃气报警装置，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记者看到，厨房的不少煤气罐表面已经生锈，有的已经看不出检测日期，唯一一个有检测标牌的燃气罐显示检测日期为2014年2月17日，显然已经3年多没有检测了。执法队员介绍说，由于店主无法提供正规的供气合同，这些气罐很可能是从非正规渠道购买的燃气，如果是到正规的气站购买，气站不但会定期对燃气罐的罐体进行检测，在气罐上会有检查标牌显示检测日期，用来保障用气人的安全。如果图便宜在非正规渠道购买燃气，这些燃气往往是非法人员从气站购买后私自分装，并且有可能添加其他气体来增加重量获利。为了节省成本，使用的气罐许多也是没有定期检测的旧罐，这样一来不出问题也许就是燃气使用时间会短一些，但是一旦罐体发生泄漏，再没有燃气报警器，很容易发生爆燃等重大安全事故。 执法人员当场对不合法煤气罐进行查扣，并及时运往正规液化石油站进行安全贮存。消防部门对违规饭店提出整改意见，安监执法人员责令饭店停业整顿。当天的联合执法总共检查违规使用不合格燃气门店11家，查扣不合格气罐18个。下一步，执法人员还将继续加强对辖区内燃气使用情况的安全检查，确保辖区内环境秩序稳定。同时，城管队员也提醒广大市民到正规液化石油气站购买燃气。商户饭店使用燃气应与厂家签订供气合同，并在后厨独立设置气瓶间，安装报警装置、防爆灯、排风装置。 本台消息，下面请听新闻专稿：打击非法排放污染物，捍卫美丽家园。七月的酷暑里，在几亩满是拉拉秧的荒地尽头，作为大兴公安分局刚刚成立的环食药旅中队负责人韩超，终于获得了黑电镀厂排污的第一手证据。调查这段时期，他身上被拉拉秧弄出了几十道划伤，还差点掉进满是污水粪便的臭水沟里。环境、食品、药品和旅游，韩超的每一个工作范围都与老百姓息息相关。今年七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一辆越野车开进大兴魏善庄陈各庄村的一条狭窄小胡同里，在胡同深处一个隐蔽的机器加工厂里，司机下了车，向工人们提出要给越野车的拖钩上加一层电镀，随后工作人员拉开了厂房中间的一道铁门，一个更加隐蔽的黑电镀作坊出现了。 凌乱的工具堆满了上百平方米的厂房，电镀时产生的气味和废水在大热天里更让人难以忍受。和其他更关注价格的客户相比，这位司机比较特殊，四处观察了一遍，他已经看出了工厂的问题，厂房内没有任何处理污染物的设备，电镀后产生的污染物经过预先埋设的管道直接排到后墙外面。韩超找了个借口走了，他把那个传闻中的黑电镀作坊的位置确定了。韩超说，电镀产生的废水里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对环境的污染非常厉害，正规的工厂都有专门处理废水的设备，但是这种小作坊直接排进渗坑，可是渗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作坊的老板确实省钱了，浅层的地下水就污染了。地下水如果被污染，可不是几年、十几年就能恢复的。 今年以来， 涉及环境污染的案件越来越成为韩超工作的重心。确定了作坊准确位置的第二天，韩超和环保局工作人员顶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悄悄来到作坊后墙几百米外的小树林。走到这儿才发现，这家作坊的选址很动脑筋。后墙外是一片几百米宽的荒地，曲折的排污沟隐藏在野草丛中。如果开车靠得太近，一来车子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陷住，二来只要有人站在墙根的方向朝外张望，进入荒野村的车子马上就会被察觉。经过商量，几个人徒步慢慢从半人多高的荒草间钻了过去。工作人员不知被枝条杂草划出了多少伤口，顺着污水沟的走向，终于一点点地靠近了墙根，很快就到了作坊的排水口了。为了找到合适的取水位置，走在最前面的韩超一脚踩空了。原来看起来是草丛的地方，底下竟然是一个大坑。韩超站稳了细看，脚下就是墙内厕所的排污沟，墙内流出的粪便正在和旁边由暗管排出的电镀污水混合，一起流进沟渠。连接排污沟的是一条几十米长的渗坑，如果不是从这个方向凑近了观察，谁能想到这个时候时常散发臭味的地方竟然藏着这么大的污染源。 环保局工作人员马上取水化验，初步化验结果显示，这里的污染物已经超过国标。按照刑法规定，这种含量已经达到刑事犯罪标准。很快，大兴分局民警包围电镀作坊，直接冲进去控制人员，扣留设备，寻找排污暗管。包括云南籍老板龙某在内的7人被刑事拘留，现在已经被检察院批捕。韩超说，在全北京大规模治理污染的背景之下，环境案件不仅是公众关注的重点，更是民警们工作的重心。但是公众关心归关心，对于许多就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案件线索，许多人却视而不见。大兴公安分局环石药旅中队成立之后办理的第一个环境案子，就端掉了大兴一个经营多年的收购废弃油漆桶的工厂。韩超说，即使是生活在这家工厂的旁边，恐怕很多人也不会想到，那么常见的废弃油漆桶竟然也是对环境有较大风险的污染物。按照刑法条文，非法处置废弃油漆桶之类的固体危险废物，只要超过3吨就属于犯罪行为。但是这样的厂子每天干的就是这个，只要查清楚厂子的账本，确定它是不是超过3吨难度不大。韩超说，刚刚开张亮相的环石药旅中队拿这家工厂记了旗。 老板虽然被刑拘，打响第一枪的韩超倒是没怎么觉得高兴。他说，这些摆在公众眼皮底下的污染行业并不罕见，比如保养汽车之后的废机油都是如何处理的。按照规定，汽车维修厂应该付费给有处置废机油资质的企业，由这些合法企业处理它们。但是早就有一条产业链专门上门收购废机油，之后再提纯出售。这条产业链上人人都赚钱，只有环境受污染，这就更需要我们加大打击力度。在环境案件成为工作重点之前，身为大兴分局经侦支队民警的韩超一直把精力放在假冒食品药品案上，其中假烟假酒案在其中占了很高的比例。韩超说，以前大兴许多村镇内的外来人口众多，村民将房子出租，甭管谁住进来，周围人都不会多看一眼。有一些外地来京人员在村里租住的人，只要落了脚，后面跟来的就越来越多，相互抱团，然后就开始干上制贩假烟假酒的违法勾当。 韩超说，假货贩子们最典型的特征是经常开一辆没有后座的面包车，车子从来不会开到作坊门口，都是停放在非常远的地方。这些人会先观察，确认没有风险了，才会徒步到作坊开工。只要察觉身后有车辆跟随，他们永远不会停车，肯定是一直兜圈子。在以前多个案子当中， 韩超充分发挥了自己曾经干过社区民警的优势，会摸清楚嫌疑人的各种底牌，再根据掌握的情况部署侦查措施，只有在最后收网的时候才是真高兴。远远的用望远镜盯着嫌疑人装货，装得差不多了，突然冲进去人赃俱获，那时候的感觉太美妙了，调查蹲守时候的那些苦全不算什么了。 韩超遭遇的嫌疑人当中还有一批演技高超的人，哪怕人赃俱获也能面不改色地撇清自己的关系。前段时间在南中轴路的一个停车场，韩超带领同事们破获了一起贩卖假冒净水器的案件。尽管在现场连人带货一起被拿下，来自东北的假货贩子严某还是一口咬定，我就是在这遛弯随便转转，谁知道你们在干嘛呢？这些东西是净水器吗？我不知道啊，这东西不是我的。在讯问室，韩某将演技发挥到极致，一脸的天真无邪。然而韩超却在他收发快递的信息里查到了一条来自浙江慈溪的信息。此前慈溪地区刚刚破获过一起制造假冒净水器的大案，部分制假嫌疑人被抓获。严某本人来自东北，妻子是河北人，周边的所有亲友没有任何人跟慈溪挂上钩。那么这条快递记录又是怎么来的呢？ 在零口供的条件下，韩超迅速派出侦查员按照线索赶往慈溪，将当地发货人沈某的信息查清楚。果然沈某的交往更加广泛，全国多个地区到处有他长期的联络人，各地警方根据北京警察提供的线索联合行动，在各地同时动手，将整条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链条同时打掉。直到韩超将上家沈某的口供摆到了严某面前，严某才开口说真话。今年以来，这类案子在大兴已经越来越少。韩超说，今年北京强化整治，清理这些犯罪的土壤，土壤没了，我们能排查出的线索就越来越少，发案也越来越少。这个从我们统计的治安数据上显示的非常明显。如果今后清理整治的力度不减，在北京以前一直没有根治的制假贩假类的犯罪真的有可能彻底绝了。 本台消息，前段时间大兴区张先生向有关部门反映，西湖门镇的五元菜馆和东北烤吧长期以来将烟囱和多个排风扇安装在居民楼前，产生的噪音和直排的油烟味非常扰民，附近几个居民楼的住户根本没法开窗子。随后大兴区环保局开展了调查，现场检查发现这两家餐饮单位主要从事中餐加工制作，噪声是因为没有加装隔音降噪设施产生的。为此大兴区环保局责令两家餐馆限期整改排风设施，避免噪音扰民。经复查，目前两家餐馆都已经对排风扇加装了降噪设施，解决了噪声超标问题。 金秋璀璨，丹桂飘香。10月27号，我们来到了大兴区青云店镇大古店村。青云瀚海书画艺术研究院里的几位艺术家正在静默着挥洒笔墨，他们正在有序地进行着第二天青云店盛景图绘画长卷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在这个充满了书香墨水的小院儿，院长范传福正向我们讲述这个书香院的构造与他的创作背景。 咱们这书画院应该是有一亩多地吧，700个平方左右。现在为止有70-80个人，70-80人，其中有二十多位的那个学术研究的这专家，他们做我们的顾问。艺术家呢有个60人，这个艺术风格呀。国人呢和这个处事啊都是比较平和，容易接人的，而且我们的宗旨就是打造专业的这种艺术团队。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普普通通的书画院，却有着和其他书画院不一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选择的艺术家一般都是有学术型的艺术家，然后呢你再用你的艺术去传承，是吧？去你看你的方向，你歌颂人民的，而不是说你在炒作自己，所以这样的艺术家是我们的首选。 因为选择这儿呢，关键是咱们这青云店是个宝地，因为这是通过我们这个对这个书画卷的创作，就挖掘了青云店古镇它这个很厚实的文化，这些是我们创作这个书画这个长卷的源泉啊，就是它的动力。 这部艺术巨作是到现在为止我国第一部以书画艺术形式再现村镇历史的书法与绘画艺术相结合的书画长卷。这幅长卷全长120米，宽0.8米，共分7个篇章，是由北京青云瀚海书画艺术研究院8位书画艺术家一起创作，院长范传福领衔主创的。这幅长卷设计创意新颖，艺术构思巧妙，创作笔法精湛，用了将近7个月的时间才将这篇大作最终完成。 是去年的春天，当时这个我们的画院址它正在装修的时候，当时这个执照已经下来了，当时出手其实想的很简单，就是咱们要打造一个可以其他画院不一样的这种平台。当时我跟几个艺术家给这个马总就商讨，我说北京的书画院太多了，你要算的话1万个都不止，就是就跟咱们一样，就是说我挂几幅作品是吧，定时把它换掉。我说咱们要采用一个新的方式把这个书画院这个知名度提上去，那你怎么靠什么提啊？还是靠作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挖掘，说肯定都知道这个青云院是很有故事的，我说咱们就挖掘青云院的故事，把这个京南文化名镇重新给它塑造出来。我们都知道这种文化的传承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那么有好多都断掉了是吧，很多都没有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就当时就给这个政府碰头，政府对这块很支持，他们就提供材料，我们也走访了一些老人啊，看了看的现存的一些遗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素材，所以我们就筛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里边又发也讲了二十几个故事。当时考虑的时候咱们要找一些不同的艺术家是吧，集体创作，因为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是吧，充分在这个画卷上展示出来。 在这幅长卷的精密和壮观背后，是制作画卷的每一个人努力创作的汗水。在这其中，不仅仅是院长范传福，制作团队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做好了自己的工作。正是得益于他们的一丝不苟，我们才能够看到这幅让人拍手叫绝的作品。青云瀚海书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李哲说道：“ 这个长卷因为太长了，不可能一个人画，因为一个时间有限。另外来讲呢，这里涉及到有一部山水。”还有好多的这个人物，一个故事啊，它不是一个故事，它不是一个主题，因为它涉及到咱们青云店的这个传说的历史故事。这样呢，这几个画家分段画，给我的任务就是这个人物，主要是画这两段，一段就是咱们青云店这个历史这个传说故事郭盛这个由来，第二段就是我画的就是咱们三国。我画这个创作这段故事呢，我也翻阅了不少咱们资料，因为咱们原来看了不少电视剧是吧，三国演义这些公孙瓒平张纯和张举他们反叛这段故事，结果这任务画了将近2个月吧，连就是连起稿再创作一直到完成任务，其实也看着就是两个故事啊，大伙儿一想啊，就是俩故事嘛，其实不是，这里涉及到人物挺多，因为我画这个人物的朝代不一样，郭盛是明朝的时候这个发生的，就是说所说明朝的这个举子吧，这个服装，你跟三国的服装他俩差距很大，你得考虑这个服装的和这个人物的形象，尤其郭盛他这个人物虽然少，但是还有好多街面还有好多人，但是你还得突出一个郭盛，我就用一个颜色，这衣服用紫色的代表就是郭盛，大伙儿应该啊，从到尾就是他，就是这紫色就是他一个主人公是吧？大伙儿别人一看能知道啊，从头这是紫色的衣服进咱们青云店，完了休息一直到那个赶考啊入门那个，在青云店架到那儿，完了他还是那紫袍，大伙儿就啊这就是郭盛，这还好弄。你像那个三国那里那个人物就多了，这都是骑马的。因为马就好几百匹哈，好几上千人，战争的场面是吧？这样呢，就是主要还突出的赵云。 这幅长卷的创作不仅仅是为了让人觉得好看大气，其中的教育意义是远大于观赏性的。 它对当地古代历史的挖掘及爱国主义教育是个不可多得的文化教材，也是现如今青少年传承文化底蕴再好不过的方式。青云汉海书画艺术研究院董事长马德山说道： 我想把这种传统文化，尤其咱这个农村这个乡情这点事儿，应该传不传播，将来对这个小孩这个国学知识这块是吧，将来这孩子逐步的通过咱们这个对孩子反正有好处的，将来想法还要跟政府也提到过，咱们村准备给咱们建一国学村，建议咱们这是国学小镇准备要弄，在咱村要还要建一座国学讲堂。 令人欣喜的是，在青云殿胜景图之后，汉海书画院并不会停下他们继续创作新作品的脚步，而且接下来这个别具一格的书画院将会拿出一部更加丰富更加优秀的作品。院长范传福说道： 我们下一步准备就是说，用一部分时间集中力量把这个大型的历史写出来，再写一个大作，那个就不止于10个故事，或者100个故事也编不完。对，所以准备就用这个，就不做成长卷的形式了，我们做成本的纸本的形式，一套一套，一本一故事，一本一本一个故事，规划过，努力把这个大型的历史给它写出来。对，现在我们就在派出一些有几个朋友，看看这个哪个镇里边文化比较厚重的大学这一块，让咱们给提供一些资料。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分局观音寺派出所民警在街头巡控过程中，发现在大兴桥北侧公交站附近，有人正用黑布、磁碟、葵花籽等工具实施街头诈骗。只见一名小伙子手里拿着一个小磁碟，正在忽悠周围群众参与猜瓜子儿，不时还有围观的同伙频繁下注，造成稳赚不赔的假象，迷惑过路群众。经验丰富的民警一看就明白了其中的奥秘，这就是猜瓜子儿的老骗术。随后将5名嫌疑人抓获。原来在那个小磁碟里事先就画好了一颗假瓜子儿，迷惑参与者看成是真的，一旦开盖开采，却是以倒出来的瓜子数为准，所以很少有人猜对，摆明着骗人。目前张某等5人因为涉嫌诈骗已被大兴警方行政拘留。 本台消息，日前左安门角楼重新开门亮相，作为图书馆向市民免费开放。角楼图书馆除了向市民提供阅览服务以外，还面向传统文化爱好者、社区居民等人群举办老北京特色展览等，让参与者感受北京文化的内涵与韵味。据介绍，左安门角楼修建于明代，于上世纪20-30年代自然坍塌，在传承保护原有风貌的前提下，升级装饰环境，完善设施条件，左安门角楼被打造成特色图书馆，日前正式开馆。角楼图书馆位于南二环护城河内侧东南转角处，共有3层，一层是主题文化活动及展览展示区，主要举办老北京文化主题展览，2层是地方文献阅览区，现有地方文献图书6700册，读者可以坐在茶桌上喝茶读书，也可以盘在蒲团上安静的阅读。书架上的书籍选择特别突出了京味文化书籍，如文学区摆放着2排老舍文集和京剧传统剧本汇编，历史类的有《北京地方志》《北京史》等多种讲述北京历史文化风俗的图书。馆中还设有一台电子阅览机，内存海量经典连环画，可以很方便地翻阅，同时还可以举办小型读书会、文化沙龙等活动。3层是辅助主题文化活动区。 据介绍，角楼图书馆目前是东城区2图书馆分馆，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文化公司来运营。除了向市民提供阅览服务以外，角楼图书馆还面向传统文化爱好者、阅读爱好者、社区居民等人群开展文化沙龙、北京画、画北京课堂、老北京特色展览等活动，让参与者感受北京文化的内涵与韵味。角楼图书馆定位为北京特色文化传播中心，力求打造一个公共文化服务的示范性项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 本期新闻由刘霞请人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